雅各伯书第二章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既信仰我们已受光荣的主耶稣基督，就不该按外貌待人。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，同时一个衣服肮脏的穷人也进来，你们就专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，且对他说，请坐在这边好位子上，而对那穷人说，你站在那里，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边。这岂不是你们自己立定区别，而按偏斜的心思判断人吗？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天主不是拣选了世俗视为贫穷的人，使他们富于信德，并继承他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国吗？可是你们竟侮辱穷人，岂不是富贵人仗势欺压你们，亲自拉你们上法庭吗？岂不是他们辱骂你们被称的美名吗？的确，如果你们按照经书所说，你应当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的话，满全了最高的法律，你们便做对了。但若你们按外貌待人，那就是犯罪，就被法律指证为犯法者。因为谁若遵守全部法律，但只触犯了一条，就算是全犯了。因为那说了不可行奸淫的，也说了不可杀人。纵然你不行奸淫，你却杀人，你仍成了犯法的人。你们要怎样按照自由的法律受审判，你们就怎样说话行事吧。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，审判时也没有怜悯，怜悯必得胜审判。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德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？难道这信德能救他吗？假设有弟兄或姊妹赤身露体，且缺少日用粮，即使你们中有人给他们说，你们平安去吧，穿得暖暖的，吃得饱饱的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必须的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信德也是这样，若没有行为，自身便是死的。也许有人说，你有信德，我却有行为，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德指给我看，我便会借我的行为叫你看我的信德。你信只有一个天主吗？你信得对，连魔鬼也信，且怕得打颤。虚浮的人啊，你愿意知道信德没有行为是无用的吗？我们的祖宗亚巴郎把他的儿子伊撒格献在祭坛上，不是由于行为而成为义人的吗？你看，他的信德是和他的行为合作，并且这信德由于行为才得以成全。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，亚巴郎相信了天主，因而这事为他便算是正义，得被称为天主的朋友。你们看，人成义是由于行为，不仅是由于信德。接待使者从别的路上将他们放走的拉哈布妓女，不也是同样因行为而成义的吗？正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同样信德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